温馨又动 时喽。 玛丽、 马克 陪你点醒青春期的我。 星期六，欢迎你来到今天的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今天没有生日寿星，没有要祝生日快乐的地方。如果你是十二月份的寿星的话，欢迎你可以上脸书搜寻青春点点点，然后在我们的网志群里面留言，让我们在一天一开始祝你生日快乐，或是为你播首你想听的歌，聊表一下心意也行。今天呢，又到我们马克信箱的时间了，欢迎大家多多可以写信给我们。来信请寄到台北市罗斯福路二段102号25楼飞碟电台马克信箱收就可以了。我们的礼拜六的凌晨的节目就靠大家来信多多支持。这首歌曲了，就 Robbie Williams David Song。 Dying not ashamed to say that I am frightened. Oh, but now I used to hear like lightning. For yours the last eyes that I'll ever see staring into me. Was that just becauseA mistaken love. Two people who stop trying enough. Don't want a brand new life. This one's just right. Why would I throw it all away? Won't you hold me now? Just before. 从前前前世开始，我就在寻觅你的名字。票房触动人心的年度冠军电影《你的名字》，その不吉祥な笑い方をめがけてやってきたんだよ。君が全然全部なくなってチリチリになったって、もう迷わない、また一から探し始めるさ。むしろゼロからまた宇宙を始めてみようか。 We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三十年来，多少艺术梦想在国家两厅院实现？这次，2017台湾国际艺术节，戏剧、舞蹈、音乐，25档精彩节目，串起你我最美好的艺术体验。2017年3月3号到5月28号，世代辉映，记忆流转，快来寻找属于你的位置。购票请洽两厅院售票系统。迷幻而温暖的电器组合 Nightkeepers 守夜人，首张专辑《永夜岛》，失眠主打《间谍的名字》，12月2日陪你不睡。 我是卢凯彤。 Trying to prove, yeah, you hate to admit it, but you still take me back. All that shit you was talking, it don't hold no weight, 'cause you always say I'm stuck in my way. You always say that I'll never change. I ain't always wrong, I take the blame. Man up and say I own my mistakes.Gotta count for something. Girl, I need you now. Oh, baby, I need you. Oh, baby, I need you. Help me out. Don't let me down. Girl, what I do to you. Girl, what I do to you. Do to make it is cold. Trying to get me where it hit home. You ain't even like that, I know. 欢迎你来到今天的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今天选播的专辑是《 亚瑟小子》。 Oh my god， 他怎么变这样子啊？ 嗯，我们来看唱片公司怎么形容《亚瑟小子》。 这一首歌真的是有够拍听呢。 王者风范再度降临，能歌善舞，大显神威。 然后嘞？为什么停住了？ 拿下包括8座葛莱美、8座全美音乐、9座灵魂列车在内，多达170座奖项肯定。不仅唱功了得，武艺精湛，创作一把照的亚瑟小子，更跨界大荧幕演出电影，站上芝加哥百老汇巨舞台，自设音乐品牌，这是缩写吧 ？RBMG。他也签下了小贾斯汀，开出了破亿的发行量。同时他也是 NBA 克里夫兰骑士队幕后经营金主之一。 嗯， 为什么要在专辑让人家知道他是那个经营 NBA 的？ 对，这些都是在讲他的丰功伟业，但我想知道为什么第一首歌这么难听。我想听他怎么形容第一首歌的。 Need You 开场的 Need You 散布 R&B 的浪漫因子，曲目还有来自印度宝莱坞红到好印度宝莱坞红到好莱坞的，哇，我不会念他的名字，哎 ，Priyanka 所以 Need You 就刚刚那一句就没了，他开始就介绍下一首歌了。 没有啊，这就是在介绍 Need You 啊，这是在介绍 Need You 啊。 有一个印度宝莱坞的，然后嘞， 然后跟他的一些对话片段，因为刚刚开始有在对话嘛，这首歌 ending 会对话，然后对话会直接连到第二首歌，他会把它串在一起。 Somebody that's got confidence, he should make me feel safe, make me laugh. Everything about him should feel sexy. His walk, his talk. He's got to be effortless, you know. 没有啊。 Not trying too hard. What do you want in someone? I mean, everybody wants somebody that's got confidence. You know, it's in her attitude, the way she walks, nice legs. Mm-hmm. She's got to be beautiful.Nice thin waist,、mm-hmm. fat ass, oh, and them soft little lips. Little lips. 现在真的进入到第二首了，从刚刚的 Need You 需要你到 Missing You 想你。 为什么觉得好像在听 JJ 林俊杰那张专辑啊？就实验性的，就在一直对话在耳边讲话。 我是觉得刚刚那个有点哑的那个女生，是不是有点想要像云端情人的那个 feel？ 就那个，就哈哈，对，那个感觉有点像。因为我不认识她，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原本的声音，就是。 所以没有必要装一个声音，装一个声音一定会被识破的啊。 刚刚那个就是，我就只觉得好像云端情人哦。好的，马克玛丽，我是12月就满23岁的23，身为潜水的点友。这是我第一次写信给你们，当作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最近呢，因为在准备考试笔记，所以一整天都在听录音档，觉得有人陪我念书的感觉真好。国中呢，就听过你们节目了，中间断断续续，你们陪我走过了很多人生重要阶段，包括那个曾经打电话进去跟我说情人节快乐， 谁啊？ 还被你们调侃的前男友。 哇，真的哦，有这一段哦。 我这次是来分享我失恋之后成长的故事。 是那个前男友吗？ 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啊。猜前男友应该现在还在跟新女友过甜蜜的两人生活，不会听到我在这边骂他。就算听到录音档，我觉得要听到的几率也太低了。 其实你知道青春点点录音档是录音的，就在网络上可以找到的。所以真的，如果有人传言说，其实你知道那个谁谁谁，他在节目上讲过你，然后他就问说几月几号，什么时候？我听说是马克信箱，什么时候？可能是12月初，他就可以找到那一集，然后真的就花个一个多小时把它听完，他是真的会听到的。 他可搞不好也想让他听到啊。我跟前男友在一起3-4年，去年底断了联系，其实之前也是分分合合啦。可是呢，这一次是真的完全消失在对方眼前。挂号，我们两个是不同生活圈的人。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离开他，应该说离得开他。很难想象一个已经融入你的生活习惯的人，突然被抽离的感觉。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爱的生存之道》？你有吗？隋唐的那一部。女主角跟前男友互相牵制整整15年的原因，就是因为一直保持联络。三分三合的故事，我看的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挂号，点个维里安的在你身边。还好我切断他了，本来我也没有说要断的这么绝，直到我听说他速交了新女友。我选择封锁他，并开启这一段自我疗伤的过程。在此强调，我不像有些人用新恋情来填补自己空虚的生活，我真真实实的靠自己一个人努力过生活。 想要讨到一个拍拍，那就给你一个。 第一个月的时候，我每天疯狂的咒骂他，还自己一个人去之前我们常去的地方。朋友都说我是一个很爱搓自己伤口的人，我还下载了 PTTDcard 的 app， 疯狂搜寻关键字前女友、前任、复合、分手、封锁这类的关键词。 不是啊，你搜寻复合就有问题，就有鬼了吧？ 第一个月嘛，就是那个心还摇摆不定。 你穿新衣服哦？ 对呀、啊，我同学说这个叫做你觉得自己不孤单的心态。我只要看街上的情侣看超过3秒， 我也是， 我就会哭。你也是吗？ 你哪会？ 我说我也是穿新衣服了。哦，根本就没有在理你念什么。 你可以让我们听 完全沉浸在自己世界的对话当中。 看到搂搂抱抱亲亲，我更是受不了，牵手也哭。我听到女友向男友撒娇，我也哭。我看什么都哭。可是就是那种眼中泛泪啦，不是真的大哭。以前我是最爱过十二月的人，因为纪念日、生日、圣诞节、跨年都在这个月份。 十二月又到了呢， 可以一直约会，我觉得非常幸福。而现在我是用分手日取代纪念日，生日也是随着年纪越大，想过生日的愿望就越欲望也越低。 才23岁。 更不用说圣诞节跨年了，我觉得待在家里比较安全。我今年初呢也找了一份打工，是在图书馆的工作。我打工的时间多久了，就是我单身多久了，非常好算时间。总之呢，现在的生活就是上学打工念书睡觉，上学打工念书睡觉， 上学打工念书睡觉。 前三个月打工，我总想如果我们还在一起，现在打工的我下班了，他会来接我吗？我在上班，他会来探班吗？事实上是我一个人望着图书馆的落地窗已经8个月了。我努力参加系上活动，努力的跟班上同学约出去吃啊玩啊逛街啊，一直到9月的毕业旅行，我去日本神社抽了一支恋爱签。不得不说日本的签真的准到爆。真的吗？ 有吗？没有吧。 红吗？ 没有吧。 感觉玛丽你抽过很多次。一开始蛮兴奋会抽一下，可是那就像那个台湾的庙里求签是一样，就是你要解那个签石嘛， 还要付 钱各样的。那个要付钱吗？ 日本神社不是一进去就要付钱？ 我说那个门票钱是不是？但是抽了签上面写都是日文，所以他动用了所有关系找人翻译。最后请同学的妈妈把我完整翻出来。 然后呢？ 简单来说就是我现在心里想的那一个人，我们是没有缘分的，就算你真诚的在想他也没有用。看到这里，天打雷劈，醍醐灌顶，我觉得我瞬间顿悟了什么，瞬间很释怀。但其实回台湾没多久，我就又回复原本的样子了。现在的我就是一个足不出户的小宅女，每天跟书谈恋爱。是说好那个日本的签上面也有说，我幸运的关键就是读书。好， 读书蛮不错的啊。 希望马克玛丽可以祝我明年顺利考上，这样我就有脸见前男友了。对。对，我会回去找他，你不要哈。对，我要让我前男友看到我并没有因为他就过得不好。有部分的我是带这个信念在念书啦，虽然看起来你们就会判断我还放不下他。 对啊，不是判断，这实际上就是你放不下他。 我本来就没有要逼自己赶快好起来，要赶快忘记他。前男友对我来说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没有他不会有现在更好更成熟的我。谢谢朋友，谢谢哥哥，谢谢弟弟陪我走出来。 你又没有走出来，你在那边谢什么？你根本没有走出来、啊、 哥哥谢谢你，哥哥你是我很大的支柱。单身一年不算长，我不敢说自己已经完全好起来。你真的是没有啊。 对啊，你是没有啊。 可是我至少有在一步步往前的路上了吧。 很棒啊，往前很棒。 不知道能不能在生日的前后收到回信。 哦，这也许有点难。 要谢谢你们听完我这么长的废话。那些圣诞卡你开始回了吗？ 啊，你给我以后马上就回掉了。 是哦，所以他们可能差不多要收到咯。 他们早就收到了。他们在上个礼拜就收到了，就收到圣诞卡。 二三希望可以鼓励大家，失恋真的没有什么，有一天我们都会悟出，因为这些才会有更好的你哦，这个道理。好，他说他写的时候竟然从半夜3:30写到5点。他快吐了。 跟我一样写字很慢。可是没有，因为你已经写很多了。我想我如果要写你这种分量的话，至少3个小时起跳吧。 感谢失恋少女二三的来信。 话说我那一天 po 关于就是最近不是在讲那个同志婚姻平权那件事情嘛，然后在欧马克抛了一小段话这样子，然后光这一小段可能才 不小吧，蛮长的吧， 100字、200字， 才200字哦。 我不知道啦，看起来，或者是300字顶多、嗯，这样子啊，我不知道。 嗯， 就是、一面这样子。 嗯， 可能真的300字吧。 嗯， 我好像花了2个多小时哎、欸。 真的假的？ 很难想象吧？对啊，我真的写字跟脑子慢。 不念念吗？ 哎、 欸， 等一下，你看到我这个是不是马上瞬间滑过去？ 哦，我这个有看完啊，我这个有看完。 你怎么这么 棒？想说没有？我想说你之前不是一副就是觉得还有什么好说的吗？ 哦，对啊。 然后想说那怎么突然又要说了呢？ 嗯。 让我们回到100年前吧，这是欧马克来信。芬兰的妇女有投票权了，有些国家2-3年后跟进，有些国家数十年后才通过。过去女性被认为是次等的、低下的，与男性不能在同一层级并列讨论的。时至今日，女性在家庭、在职场上受到的歧视仍时有耳闻。100年了，两性平权的这条路还很长。让我们回到50年前吧，美国黑人得到的权利时间真的好短哦， 很可怕 哦，近哦，每次只要看到那个数字，都还是会被 震撼到， 震惊一下。 嗯， 让我们回到50年前吧，美国黑人得到可以与白人同进同出的权利了。以往的种族隔离政策不许他们与白人上同所学校、住同个地区，在某些州，黑人是没有公民权利的。时至今日，美国黑人在职场、在社会上受到的歧视仍然严重。50年了，弥平种族歧视这条路还很长很长。拒绝让女人投票的男人们，拒绝给予黑人平等地位的白人们，女人、男人、黑人、白人，只不过在人的前面多了那一个字，就会让人筑起保护我权既有权利的高墙，而忘了其实你我的本质都是人。投票与婚姻同样都是人为的制度，发现制度有漏洞就修正它，与时俱进。否则同样都是未受监护宣告的成年人，为什么我可以跟我想要在一起的人结婚，而他却不行呢？ 为什么？为什么呢？ 吴仲强回应：电台的人通通禁止结婚，通通都要陪我玩。 欧马克回应：玩到你精尽人亡。 怎么那么妙？我看哦。 你要看大家回什么，是不是？ 嗯，应该还是同温层吧。 都是同温层啊、 嗯， 都是同温层。 好的， 这一封信呢，来自、 欸、我们要进广告了。 间谍放送 那些我们的美好时光。流行音乐天才菲尔·柯林斯，3CD 跨世纪超级精选。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陈意涵，高雄大学东亚语文学系毕业，目前任职于内政部移民署。 我是王高义，高雄大学电机系硕士毕业后自行创业，目前是雷瓦迪恩资讯科技负责人。 我是李依婷，高雄大学法律学系毕业，目前是职业律师。 欢迎加入高雄大学，创造你的未来。 高雄大学招生专线0759190000转8240。一切 全能优质新偶像杨成军首播爽快主打少在那边， 少在那边说你已经不爱我，少在那边说。 杨成军首张个人专辑藏不住12月2号开始预购，12月16正式发行。王子音乐， 大家好，我是蔡诗芸。 每天每晚空中的梦想家，车外点你的晚风。 这一次你转身比从前都快，两个人的小角落里就这么缺了一块。我没有关系，你只是暂时走开，既然说好了要一起，怎么可能忘记呢？我想我会好好继续写完你和我的爱。如果你只是想旅行，累了随时回来，我就站在这里，从来不曾离去。不管以后什么困难，若想到我，你会知道。我就站在这里，从来不曾放弃。就算我知道你已变了，变得不在意，我还在这里。 小林， 小雨宋念雨，嗨，我是马克。这一首歌曲就站在这里，来自于马克信箱听众点播。我是辅大的肥肥，说明一下，我不是辅大的学生，只是在校内的超商上夜班。会写这封信是因为伟人的诞辰要送礼，就顺便带封信了，希望马克不介意那不华丽的包装以及内容物。另外附一小包东西给玛丽，希望两位喜欢。你想要看你的礼物吗？ 什么蟑螂哦？ 不是不是， 这不能明说。 快点，我想知道。打开， 这是什么啊？ 莫非是 Seven 点数？我看， 真的哎、 现在在送什么？现在你有想要集吗？ 我连现在有在集点都不知道哎。 我天哪！ 我知道这个很多人要，什么卡纳赫拉什么的。 卡纳赫拉听起来怎么这么像巫术、啊？ 就是好像很多人在要垫子、毯子还是鞋子什么之类的， 哦、 很重那个少。真的耶，是毛巾也是毛毯，吸湿又保暖。 好哦，今天呢是想要说我人生离谈恋爱最接近的时候的故事。国中的时候，我们的班上班花 P 女 P， 我要专心听。什么 Penny 哦？ 诶，怎么没有想到 Patricia 呢？奇怪， Patricia 是一个名字吗？ Patricia 当然是个名字啊，派翠西亚啊。我认识的一个很美丽的女生，她的 email 信箱就是 Patricia 哦， 叫 Patricia 好了 ，Patricia。 好 ，Patricia， 这是我们班上的班花，她长大以后会变成广播界的女神。 她才信上没有这样写嘞， 长得漂亮，功课又好，体育也很厉害。国二的时候呢，许多人都在追她，当时就是阿宅的我。 这个点数真的很多、欸， 看起来是不是1000点？看得超厚的，我天哪！当时就是阿宅的我，只能在心里偷偷的喜欢，看着班上最大尾的。 什么名字我忘了？ 肥肥啊！ 肥肥喜欢 Patricia。 看着班上最大尾的同学把他追走，但没有太久，升上国三的暑假，他就因为大尾同学腻了被甩。暑假后呢，升上国三要重新换座位的时候呢，原本因为大只而被丢到最后一排的我，因为老师突然问说，有没有人对座位有意见啊？我就说，哦，我眼睛不太好，坐太后面我看不到黑板。老师就把我换到他的左边呢。 老师问我说，斐斐，这样你看不看得到黑板啊？我一边回老师说看得到看得到，一边心想说黑板已经不重要了。就这样开始了国三的青春生活。每天到学校呢，就跟他聊天，成了我上学的动力。每天找奇摩笑话说给他听，让他开心。 天 哪， 奇摩笑话。 每天在即时通聊到七晚八晚，听他诉说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渐渐的，我成了最懂他的人。在毕业前一个月，我鼓起勇气跟他告白了。他很惊讶，但没有答应我，也没有拒绝我，只叫我快点减肥啦。后来就毕业了。他第一次机测没有考好，所以毕业后天天陪他去图书馆念书苦读。但第二次机测还是没考好，只能读不理想的私立学校。诶，可是 Patricia 不是功课又好，体育很厉害吗？ 可能因为被大伟一伤之后。 他很不甘心，我还开导他好久。之后真正的暑假期间就常常约会，过得很开心。上高中后，因为我读夜校，白天跟假日都在打工，跟他只能在网络上聊天，久久才见一次面。就这样过了快要一年，我高中的朋友们跟家人都知道我这么一个人存在。这个时候呢，我哥哥 F 男 啊 Frank 他大我11岁，跟他当时交往约8年的女朋友 S 女 啊 Selina 啊， 你不要叫 Selina 哦。Sandy 啊， 不要叫 Sandy 哦。 Shannon 呢？ 有 Shannon 没有？那香娜叫什么 ？Shannon 呢 ？Shannon。 好难念哦 ，Frank and Shannon。也许是想要帮我吧，就一直怂恿我约他到我们家吃饭。最后我撸不过我哥，就约了他。约他的时候他也很干脆的答应了，那个星期六就来我家吃饭，那天他很开心。饭后我妈又约了他下星期请他吃大餐，他也答应得很干脆。 哇， 第二个星期六我们就请他去餐厅吃，就在我觉得关系大幅度提升，胜利在望的时候，他却失联了两个星期。我想是因为正在期末考，他可能课业压力大，所以都没有上线。我就每天望着电脑苦等他上线。有一天他终于上线了，但在聊天的过程总觉得他怪怪的，就问他说，你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啊？他想了很久才跟我说，我有喜欢的人了。我就问他是谁，心想说是不是他们班那个追他的男生，还是他最近常说他家附近诊所帅气的男医师。他很突然的说了一个故事，从前 啊，你说比如说在 MSN 开始打从前这样。 从前有一个女孩遇见了一个男孩，女孩喜欢男孩，男孩也喜欢女孩，但男孩的弟弟同时也喜欢着女孩，而女孩不知道如何跟男孩的弟弟说明。当时我看着这短短的故事十几分钟，很简单却看不懂。这时听到了正在洗澡的 Frank， 就是我哥啊，洗澡的流水声，转头看浴室的门。该死 ，Frank 跟 Shannon 其实住在我家隔壁。那个时候我电脑坏了，都是去他家用电脑。事情发生，当时我是用着 Frank 的电脑在跟 Patricia 聊即时通的。之后不到一个月 ，Frank 带 Patricia 回家，被 Shannon 抓到。Patricia 还呛 Shannon 说：“我就是爱上了，怎么样？” 什么啊，这故事超展开啊， 超展开耶。 Shannon 很生气，哭着跟我妈说，还找我质问了一整晚。所以你哥把你爱的女同学抢走了。 可是他哥怎么认识 Patricia 的啊？你哥怎么认识到 Patricia 的？ 他不是来家里面吃饭吗？就认识啦、啊、 就那样子，就短短的两个礼拜内。 没有啊，认识了之后，然后还有以前，就是每次聊即时通，我都在那一台电脑啊。如果没有登出或什么之类，我可以继续跟着聊，是不是啊？那哥蛮变态的， 好怪哦。 我用多了11年的人生历练去把一个小妹妹， 好坏哦。 我天哪、他中间是不是少了一张啊？ 怎么可能？ 还找我质问一整个， 哦，还找我直问一整个我引狼入室的感觉。我才想说，你怎么不好管好你男朋友啊？就这样 ，Frank 跟 Patricia 在一起了。Frank。 他就这样跟 Patricia 在一起啊， Frank 不就是我哥，我哥不就知道我是带人带我喜欢的人回家。 对啊， 啊 Frank 来冲啥？ 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各凭本事。嘿嘿嘿。 西湖 Link。 西湖 Link。 西湖 Link， 我不介意湖 Link。 西湖 Link is your 湖 Link， even in space。好，然后 Frank 男人就跟Frank 就跟 Shannon 分手，但是同居。 哈？ 一直到两年后 ，Shannon 走出了情伤，交了男朋友， 才愿意搬出去。 Shannon 才搬出去，啊，搬到我家楼上，这个也蛮死心眼的， 好夸张哦！ 你哥到底是有什么魅力啊？ 性魅力？ 对啊，你哥 用性控制女性， 就是对啊 ，Frank 的魅力到底在哪里？这么厉害？ 还是他真的话术非常的强， 就可以死心塌地耶？ 嗯。 说到这些人，就想说一下我家过年的情况。过年期间呢，因为外面的餐厅都不会营业，所以那几天大家都会在家里面吃饭。Frank 跟我不同爸爸 哦， 所以年夜饭呢 ，Frank 会去他爸那边吃，除非他跟他爸吵架才会在我家吃年夜饭。Shanna 呢，因为相处太久，我觉得我妈哦好像把她当女儿了。她过年除夕初一会回家，初二开始都在我家吃饭。 你好好回你的家吧，一年才回家几次而已 ，Shannon。 另外呢 ，Shannon 新交的男朋友叫做 W，Wilson。 Wilson， 你不要每次都要 Q 他出场。Wilson，W 还有什么新的名字让我洗一下 ？Wilson， 你不要每次一直 Q 他啦。 W 没什么新的名字啊。 你最爱的 Weber 啊 ，Will 啊， 维里安叫 Wilber。 威廉叫 William， 威廉，他叫 William。 Well， 没有其他的吗？ 还有Wallace， 钟汉良 ，Wallace， 对 Wallace， 叫 Wallace 好了 ，Wallace 好。那 Wallace 是从南部来台北打拼创业的，但创业失败了，欠一屁股债，不敢让老家知道，所以不敢回家过年。 不是啊，你还是可以回家过年，你就撒谎而已啊。 没有，就不敢嘛。包括除夕整个过年 ，Wallace 都在我家吃饭。 不是啊，你坐你家的餐桌，不许说李宇翔，我你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这位是 哦，这位是我同父我。我想看我义父同母，不同爸爸， 我同母异父， 对，义父同母的哥哥的前女友的现任男友。 你对，嗨，真敢吃哎， 很妙齁。三年后，正当我觉得也许 Frank 会跟 Patricia 结婚过一辈子，等一下三年后 Patricia 也才不过大学生哎，对啊，结婚过一辈子啊，年轻的我好天真啊。我妈也偶尔会问问他们会不会结婚啊，什么时候要结婚？ 那时候 Frank 几岁啊？2728吗？ 18+11，16，2728，2728。然后 Frank 呢总说哦，要等 Patricia 大学毕业就结婚啊。就在有一天，我在上夜班 ，Frank 跑来找我，那个时候凌晨三点。 哎呦！ 他从来没有在我上班的时候找过我，我很意外。他很难过的跟我说，他被 Patricia 甩了，很伤心，很难过。 这些人都很奇怪，就你可以跟很多人哭诉啊，你怎么会选这个对象？真的是没朋友哎， 而且很坏，心里很扭曲哎。 对啊，是不是有？套一句你的那个口头禅，你是不是有病啊？ 三更半夜还没有人可以诉苦，只好来跟我说。即使他也觉得超怪，但我一直都没有跟 Frank 说。That day 是我人生中最爽的一天。送啦，送！米巴索咧，送！ 不如我们就直接这边把那个路人的配音给播出来，就是直接跟大家说，以后我们的梗就在讲这个，欢迎大家都可以加入我们这样子。 好，我朋友总是说。我学生时候受伤太深，执念太重，才会变成学生服控、制服控。

两年制作最潮节奏 Vaness 吴建豪2016舞曲新风范 Hashtag MWHYB 音乐不羁，解放身体，一起不羁。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这么多年来，憨儿的父母一肩挑起照顾孩子的重担，从饮食料理、起居照顾、复健学习，每一项都需要格外仔细，加倍费心。大家好，我是侯佩岑，邀请您一起支持喜憨儿基金会安心照顾计划，伸出援手，让每个辛苦的日常有爱相伴，充满希望。 喜憨儿基金会捐款专线07-726-6096。 If I love singing, only you and me can make it happen. 田馥甄 If only, 11月20日开始预购。 我是陈明喜 ,Jocelyn。 FM 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你现在收听是青春点点点，每个星期二到星期六的凌晨12点到2点，还有星期天的晚上10点到1点，天天陪着你。 Every day。 待会呢，这个整点休息一下，1点过后继续我们第二个小时的马克信箱。现在先为您送上 MP 当中的鼓鼓跳出来了。 鼓鼓。 之后呢，12月中靠底的时候。 Good, good. 姑姑也会来到节目现场，那天刚好在电台遇到他，他说哎、欸、我会在那一台来跟你们玩哦， 棒棒， 他说那个超好玩的。 你说装pad 哦？对对对，我说、 nice. 可是我没有那个 grooving 也可以吗？他说可以可以，你就是在那边按按按， 那你现在赶快下载啊 就好了。 对啊， 然后我就说，但我如果我的按是这样按按按按按按按，他就说那你不行，那你那太夸张，你真的不行。好，敬请期待那天会玩的怎么样。这首歌曲来自谷谷的啊哈。 代表尊敬，天不怕只怕自己，大话要练习，做不做看我心情，面对所有的质疑，习惯就甘之如饴、yeah、 吐不出你的嘴，矫情又天花乱坠，吐是我的脸嘴，没表现的谁怕谁，相信自己，别再问我好不好，有问题懒得开口，随便拿钱修补点后背，别再才发现自己一天比一天还 lazy， 算了，等我成就我的道理，懒不甘于懦弱，计较是你不懂，懒始终强行走，越要越往越轻松，懒成一种艺术，羡不羡慕，我来创造我的时代，一生还是狗熊，愿赌服输，准备接上我放大决， 我常饰演浪漫的角色，实际生活却是咖啡浪漫了我。旅行在东京、北京、香港、台北，咖啡 Latte 是我唯一的享受。衷心推荐最新型 Lavazza EP2500 咖啡拿铁专用机，上网输入免购机02-7711-7701， Lavazza 老咖啡为您贴心示范。 Lavazza The Italian Espresso Experience。 13年的等待，你最熟悉的是丁。摇滚诗人传奇回归大作，两条街道的交汇，一张经典的诞生，是丁57街与第九大道，环球。 我是陈世安。 遇见谁也都难免好爱好散。 每个父母都是自己孩子的中文启蒙老师，听说读写浑然天成，平均2岁就能逐渐开口说话。然而大多数孩子接触英文学习却是写读说听完全颠倒，学习多年却仍旧无法或不敢开口。帮助孩子启动英文思维，平均只要8到12周，请拨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UFO New Star 飞碟快红星下周为你介绍2016全创作浪潮新生代全能新人谷谷。 大家好，我是郭恒奇。 小时的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欢迎大家多多持续写信给我们哦，不管今年不管明年都要一直写给我们。来信请寄到台北市罗斯福路2段102号25楼飞碟电台马克信箱收。亲爱的玛丽马克好，我是 GBC。我去年有写信给你们，分享在公司被已婚男性主管骚扰的经验。当时我没有女友，所以主管问说你是同志吗？我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就说我不知道。我记得你们念到这里的时候笑得很夸张。 是是是是是， 你们记得我吗？ 我记得 我还被主管问要不要跟他接吻。好，前一阵子呢，因为上班很困，所以我又突然想起了青春点点点。因为你们节目很好笑很提神，我一 Google 青春点点点，有一集2009的录音档跳出来，我点进去一听，居然是玛丽妈妈来代班，太令人惊讶了， 天哪。 然后呢，有听众 call in 问玛丽关于 Facebook 餐城的事情。天哪，餐厅 哦、Facebook Restaurant 那个时候， 餐城是脸书刚在台湾出现时的游戏耶。边听录音档边觉得时间往回走，玛丽妈妈后来还有到电台代班吗？ 没有了 ，Only one。 嗯，她不能登场太多次 ，Once，Only one， 一次就好了。接下来我想跟你们分享我去中国玩的事情。 好啊。 9月的时候，男友从波兰到厦门读书，我在10月连假的时候去找他玩。在中国呢，旅馆的入 什么？ 入住 资料、旅馆的入住资料都会被要求传送到公安部门，所以呢不止订房的人要出示证件，所有入住的人都要。可是男友刚到中国啊，他的护照被收去公安出入境管理处办居住证，所以护照不在身上。出入境管理处的人呢给了他们印有他们资料的申请收据，跟他们说，哎，这个就是你们的护照，我们到订好的旅馆，柜台人员拿着我的台胞证还有男友的收据迟疑了一下之后就说，不行哦，不好意思，不能让你们住，你这个收据不是护照。哎，男友在旁边跟他们解释，可是对方就不肯让步，最后柜台人员就请经理出来解释，经理出来就说啦，不行，我们就是要护照，因为公安会来查房。诶，我不知道在中国住宿要这样子哦。 嗯， 这么严格， 你不是去哪里住宿都要这样吗？ 他不会要看每个人的护照，有时候你订房他就是看 一个人， 那一个人有的时候这样子啊。 哦， 男友说他同学搭机搭火车住旅馆都用收据当护照，根本就没有什么问题呀。之后经理就说了，哎呀，我们厦门是模范城市呢，加上我们是连锁的，公安会查得更凶的。男友越讲越生气，中文就越讲越顺，他说同学去别的地方都没问题，为何他们就不让我们住？经理又持续说出，我们是模范城市，模范城市。男友一听就很生气，直问经理，所以厦门不是中国吗？我听到他这样回经理，就在旁边呵呵笑了出来。 看好戏啊。 一旁的经理就说，那我打去派出所问问。他说那派出所管的。他这样一说，我就想起之前看过一个文章，说什么你住朋友家你也要跟派出所报备的样子。在中国我真的觉得好麻烦哦，搭火车 BRT 进站前行李都要过 X 光扫描机才能进站，连住哪里也要管。大概是派出所也不清楚规定，所以他们就跟经理说啦，不行不行，收据不能当护照入住。离开旅馆之后，我跟男友去另外一间旅馆问问能不能收留我们，柜台大妈很快的把我们资料手动输入到公安系统，就让我们住进去了。接下来的几天呢，我严重腹泻，我跟男友一起去了一间联合诊所，本来不打算去的，因为好像只有中医。可是看了一下招牌，他们还有急诊跟内科，所以还是去了。一进去几乎每个人都在打点滴哦，我觉得有点奇怪。我请柜台说，不好意思，帮我挂内科。一进诊间我就觉得怪怪的，医生都没有听诊之类的，就说给我看看舌头。我心想不会是中医吧，我不是挂内科吗？但之后医生说要打点滴哦。我听到反而放心，因为他觉得打点滴就不是中医的负责范围。可是出了诊间他却拿了一堆擦擦正气丸之类的成药，我才惊觉，我看 其实就是中医啊。 对，我看的是中医科。我走到其他诊间去看，发现有些诊间比较像西医。我之所以一开始不能确定是不是中医，是因为我进去诊间没有印象中那个中医会放那个小金人，有那些脉络按穴道的 控八控孔。 对，然后医生也没有帮我把脉。但我现在想的很奇怪，为何中医可以开这个药给你吗？为什么中医可以开西医范畴的点滴呢？我也不知道，中医有人在打点滴吗？中医好像 还是打点滴这件事情，因为打点滴它只是打那个葡萄糖啊，那个跟西医没有关系吧？就任何人，你甚至可以打营养品都可以啊。就它也不是药啊，它只是营养补充，不是吗？ 看一趟医生花了我台币800多，而且还没有好。回到台湾还看了2次医生，医生说在那打点滴可能是因为可以因此多收一点钱。以上就是我今天要说的，两位，天气越来越冷了，你们要多穿一点哦。GBC 算只是一厢情愿。 身边，就算时时刻刻遇选，总能不晕眩。拥抱你在身边，爱一天多一天。 真是羞耻的一首歌， 请继续 啊！又是我小拉，随性附上一张新版的澳币。5块钱钞票啊，又有漂亮的， 哦，真的好美哦， 透明钞票啦。好的，那这是今年9月1号刚发行的，在刚发布设计的时候就被批评到不行，大家都说上面的那个什么金合欢花哦，长得像大肠杆菌。 我看看， 等一下我看一下哦，欸，真的蛮有趣的， 怎么会想到啊？ 原本呢要准备拿给你们一人一张的，但是因为没发行多久，所以目前这个量数量不多。 这个到底是什么，啊， 实在是有点难拿到。欸，不要撕。 它可以撕得破吗？ 当然是不行啊，但你也不要弄嘛。 我就很好奇它到什么程度会被撕破。 你不要这样子嘛，不要跟钱开玩笑好不好？ 好好 好好好 fun。好，所以呢他就觉得很难拿到啊，目前就先寄一张啦。我的第二个故事好像没有寄到，还是又寄丢了，我等有点久了，所以我决定先来写第三封信。 可能是还没有回到哦。 会吗？还没拿到信。 就是我们信箱里面还有很多信，但你们不能因此不写信。你看我就不想讲这件事情。 有点像台湾的什么靠北什么什么那样。比如说靠北台大， 靠 北辅大， 婆家， 嗯，是让学生贴一堆乱七八糟讯息的地方。最近在学校这个就是靠北什么什么，就是这种讯息版啦 ，Stalker Space， 看到一段话，意思大概是说，大学教授们是一群有博士学位，但是永远搞不定电脑影片播放音量的人。这让我想到我研究所里面的几位教授。第一个是一个印度裔的教授，有一天上课的时候呢，你在玩什么？ 听众者一直指贺不就是要我玩吗？ 啊，是。有一天上课的时候呢，他想要把 PowerPoint 放成全荧幕，但是他找不到要按哪里。有同学叫他直接按 F5。 F5 不是重新整理吗？ F 欸，他手忙脚乱呢一阵，按下了键盘，画面瞬间变成横的，全班都傻眼了，也没有人知道怎么用回来，所以只有打电话请学校资讯人员来处理。我们就这样浪费了40分钟。 班上人都不会，没有一个会的， 因为不知道怎么变横的啊， 没有人想要乱按旧一下这样。 真的耶，离开学校好久了，就听到这个故事，好像就是以前常常就是看到一些对教授不太会用电脑那个 教授也没什么在用电脑 的画面，就全部你们教授不用电脑的， 很少哎。 你们都拿一本书在那边讲话，哇哦！ 如果真的要用到电脑，用 PowerPoint 就是同学报告，那就是同学操作，老师在下面看，然后评个分，然后讲一讲作为 ending。 但我想现在应该比较不一样了吧，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的时代跟现在这个时代又已经有一点差别了。对啊，我那时候的确是有一些教授他，我印象最最最最深刻的是一门通识课，我觉得我好像也在节目上讲过这件事情。就是那个教授呢，就本来在学校的风评就是会传说，那个教授很色，就是如果你想要得高分的话，你就穿短裙坐在第一排正中间，你就会98分过。 骗人！ 你想要 好校园传说？ 没有没有，你想要拉高就是你的学习平均，你想要争书卷奖的话，你就这样做，这样子 无关乎我任何的外形，干嘛？我只要穿短裙就坐在那边就行了。 当然，如果你是渡边直美的话，我相信也许不行了。对啊，但是这个不是校园传说，这是真正的。就如果你是漂亮的女生，然后你做这件事情的话，就譬如说胸部开，就是领口拉低一点啊，或者穿迷你裙，然后坐在第一排让教授看到， 那你就是让教授觉得赏心悦目，心情好。 你的确是95分以上过的，对。然后反正后来有一天我去听了他的通识课，然后真的太奇妙太妙。 你没有修，只是去旁听。 我到底有没有修啊？没有，我应该只有去，我应该是陪同学去，就同学有修，然后我陪他上课。 你真的很闲欸。 大学生不就这样吗？ 嗯， 对啊，你不会去上其他人课哦？我们之前在辅大演讲完，不是我也不是也去听了一堂课？ 我有吗？ 你就是陪我听了一堂课啊，还是你在睡觉？ 咦，有这回事哦？ 对啊， 没有，我们就会相约翘课 哦。然后他就开始在用他的 PowerPoint， 然后也是要就是讲他的那个课堂内容嘛。 嗯。 那他在找 PowerPoint 的时候，就放就放出了 A 片来。 哦，好像你有讲过、哦。 对。然后就开始啊！ 你居然目睹了那一堂课 啊！然后手忙脚乱，不知如何关掉。 啊！那他有边 murmur 吗？就说：“哎，这个怎么这样？这 没有。”他就。反正非常奇妙，妙透了。 有人笑吗？ 全班笑啊，这不笑不正常吧？ 我怕说是我什么笑什么笑扣分，然后干嘛等等之类，谁什么笑？ 怎么可能？这不笑不正 常。你是不是笑最大声？ 笑死我啦！我又没有休克，干我屁事！ 好烂。 哦，好，然后他说有一个美国的老师在放影片的时候一直都问大家说，欸，这个要怎么按，这个要怎么按，大家就七嘴八舌的教他，好不容易他把影片放出来后却没有声音，他很坚持就是电脑坏掉了，打给资讯人员来修，完全不管大家一直跟他说，欸，电脑右下方的音量是静音，你只要把它调打开就好了， 你只要把它按掉就好了。 最后我们成功看到影片是一小时以后的事情，不知道马克玛丽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呢？ 好可怕啊！如果我真的有一天当了老师，我好像就是这种老师，就是我就很不会用电脑。 对，可是通常这个时候你就会希望班上 有没有同学会用的来帮老师弄一 下，对，就是会希望会有热情的同学就会冲上去说，哦，老师我帮你看一下这样， 嗯， 或是对啊，老师如果真的不会用你就求救嘛，你干嘛要这么 硬来。 对啊， 他可能不想让同学碰到他的电脑，碰到他的键盘，禁止触摸。 嗯， 你是不是又想到你的同 学？对，我 又 想到我那位老师，就情有可原。 So let's set the world. by the time the bar closes and you feel like falling down, I'll carry you home tonight.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家好，我是黄子佼，万能的天神也无法解决秃头掉发的困扰，快来试试魔法布屋科技假发，可洗头可游泳，虾米啊，还可以带着高空弹跳，立刻上网搜寻超过100支的见证影片等着你。我是黄子佼，头发的事交给魔法布屋，0800067167。 只有痛过才算真正爱过。一个来自灵魂深处的声音，艾米丽·山黛。超越披头四，英国金榜停留最长纪录，全英音乐奖最佳女歌手，新世代灵魂歌姬艾米丽·山黛，不朽天使。环球， 我是刘明湘。 我不要不要再逼了，爱情比不出高下的，因为你眼中我始终是 我是圆圆， 圆圆你好。 我们学校的电视一下课就会播一些影片，最近 哪一种影片？ 我在学校电视上看到一个叫做科学大爆炸的补脑小单元。 科学大爆炸，那不就是我配音的吗？ 真的啊？你说就是哦，那个网站的影片要拿来播， 看科学的影片吗？嗯， 午休完一打钟就会播的超大声，吵醒大家。第一次我超不爽，但起来发现，哎，这不是我们配音天才超级高知识分子的伟人马克的声音吗？ 哇哦！ 我超兴奋，跟我朋友说，可只有一个人知道， 超不红。 而且那个人还是因为，哦，飞碟夜现场那个嘛，还是因为飞碟夜现场才知道。哼，我想问，请问那真的是马克吗？ 是啊，那是我啊。 还有一件事情。上个星期公布了第二次学测模拟考的成绩，我退步了2级分。 我知道是自己努力不够，可是我真的很讨厌读书。 欸，两级分其实不多欸。 我超级无敌极度委婉的试探了妈妈的意见，大致来说就是没考上也没关系，别重考了，就先休息一年，去打工实习什么都行啊，一年后你再来想一想你自己到底想不想上大学。 不错啊， 我觉得你妈超棒的。 对啊，很开明欸。 可是这让我更困惑了，因为我知道我的人生目标是什么。 是什么？ 她没说，也知道我大概很难考上想上的大学了。那我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在准备考试上呢？ 哦，你现在就连试都不想试，你要直接放弃了？ 可是你真的这个意思不就是你有想去的学校跟想学的东西吗？ 对啊。 那你就不能说你是浪费时间在准备考试？ 可是他说因为就是考不上，譬如说假设我就是要那个当医生，但我就是不可能考上医科啊。 他的问题说他要不要直接放弃考大学，还是总之先考考看再说？ 可以先考考看，也许没有办法进到你想要念的大学。 但你可以像跳那个嘛，猫咪跳那个格子，啾啾啾啾啾，有一路往上，还是跳到你要的啊？不能这样吗？ 我不知道欸。不，假设如果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好， 比如说他要当，我要当医生， 就算是学校不是，就是就算不是第一志愿， 可是你 也很不好考啊，也考不到啊。我再怎么努力，我就是考不到啊。 可是他没有说他跟他的差距到底多大，他没有说是差了28几分，还是差了3-4几分， 3-4级分，如果是72跟75的差别，感觉好像也蛮大的。如果差三， 如果是72的话，你还是可以考，你还是可以念一嘛，只是念不到你要那个一这样子，就是不知道你要的是什么啦，这样很难那个欸。 对，但应该还是要努力以后再那个吧。 就你也不能抱持着我，反正我先考考看再说。你先当做自己根本没有第二条路可以选。 要对，要全力的冲刺。 对啊，你现在已经知道，就是哦，我没考上，妈妈也会觉得。你可以想一想，你不可以让那个 不能让自己的人生有任何怠惰的借口。反正你现在在做什么事情，就应该要全力冲刺。这是一个生而为人很重要，然后应该要有的态度。虽然我没有，但是我期许你有。 而且最棒的是，你知道你自己要什么。 像吴玛丽就是 我没有 华人女单广播界的女生，她就是有这种态度。 你可以回信了， 然后我觉得 你可以 有些人 啊，这封信好，天哪！ 干嘛？ 他居然一口气 combo 既要点三首歌。 你为什么要打断我称赞你这件事？ 你可以那个啦，你可以回信了。 我觉得有些人就是有这样的特质，然后他们可能天生下来就有。我实在是觉得。这些人很幸运，我也觉得很佩服他们。那我们要向这样的人看齐。这封信，好久不见，来自于吴玛丽。你还记得曾经有听众打电话进来，然后他说就是我的眼睛很糟糕，我现在就是眼睛退化到完全没有办法看任何有荧幕就是会闪蓝光的东西，因为眼睛会很痛很痛，所以只能听广播。 哦，好像有。 好，然后他之前就是在台湾休息嘛，然后因为他要去日本打工。好， 然后我们希望他在日本打工前眼睛可以好起来。 对， 是是， 没错，他已经去日本打工喽。 哇哦， 好久不见了，你们应该不记得我了吧？很久以前我有写信跟你们说过，我的眼睛因为坏掉了，所以跑去日本打工度假。我一整年呢都在迪士尼打工，日本迪士尼。后来因为迪士尼没有办法帮我申请工作签，所以我就转往可以帮我申请工作签的公司了。这一次回来是因为我想要当某一个影展的接待志工。我从学生时代就很想做做看，每次都没有办法配合时间。这次因为知道，欸，同样的一个单位，就在日本工作那个公司的那个单位，有人请过长假哦。所以我很久以前我就密谋要请长假回台湾，这是派遣社员唯一的好处。嘿嘿，为什么隔了那么久又写信给你们呢？因为我在录音档听到马克信箱闹性慌。其实我在日本随着眼睛渐渐的好转，已经越来越少听广播了。而且不知道为何呢，我在日本就是没有办法顺利的使用飞碟联播网的 APP 收听。唉， 不知道我跟台湾到底是犯了什么冲，好不合哦。我回台湾两三天，眼睛又坏了。 哈， 我在日本待了一年半，我的眼睛已经恢复到可以正常使用电脑、手机、看电视都没有问题了。虽然比起常人来说容易累，所以只要一感觉到累，我就会立刻休息。我后来就冷静的回想，究竟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我怎么一回台湾眼睛就坏掉呢？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搭飞机当天没有睡饱，在飞机上看了催泪的韩国电影，狂哭。回台湾发现我会认床，我有好几天都没有睡好，其中还有一整天全部都没有睡觉，整夜失眠了。但是我毫无警觉的照常看电视和电脑，于是我的眼睛就又坏掉了。让我感受到二度受伤的威力有多可怕，感觉上好像恢复到一年半前的状态，只要看手机一秒钟哦，一秒钟，一秒钟哦， 看一下， 眼睛就会很痛。那个时候我好后悔回台湾哦，一心只想赶快回日本，但是又还没有完成这一次的任务，每天都好煎熬哦。后来我忍耐了好几天不看电视、电脑和手机，总算有改善了一点点。这段时间呢，我又开始听你们的录音档，因为你们录音档让我转移了一些注意力在何时眼睛会好转这一件事情上，也排解了无法看电视、电脑、手机以及无法使用通讯软体与外界沟通的痛苦。虽然对于你们来说这只是一份工作，但你们和提供录音档的人一定都默默积了很多很多的阴德。 真的吗？ 所以我想，你不觉得吗？你觉得你没有在积阴德哦？ 但我觉得世界上做默默做好事的人真的很多了。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想，马克，你应该快变成有钱人了。 他已经哦，他 A L R E A D Y， 在川普当选以前比较有钱，他当选以后，我的资产少了蛮多。或是已经是了。在台湾的期间，我会尽量多写信的哟。 好的， 希望青春点点点永远在那，守护着需要你们的听众，爱你们。 这封信我真的不知道回不回得完，应该可以吧。我要点周杰伦的《可爱女人》，陶喆的《爱很简单》，再加上吴宗宪的《屋顶》。 哇，三首歌都差不多同时期的，2000年金曲。 亲爱的广播界天王马克，华人女单综艺界新天后。台湾宋智孝玛丽你好。 哇， 我是在养未来点儿，点儿就是点友的儿子或女儿，所以很久没写信的 Gordon。 我听到你们说听友点友变少，所以想说生几个来帮帮你们。 超棒超棒哦。 虽然许久没来信，不过我应该比养了小屁孩就彻底忘记点点点龙哥好一点。挂号，干嘛攻击龙哥？你们会不会有一天听到我儿子打电话进去感到崩溃呢？ 不会吧，很开心啊，我就知道哦，原来这是废物爸爸生的儿子哦。 我儿子长大了还有电台还有电话这玩意儿吗？ 应该会有吧。 今天写信本来是要分享儿子经的，毕竟生了小孩就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所以看到人我就很想赶快分享然后赶快讨拍，但我知道跟没有小孩的人分享孩子经只会饱受白眼，跟马克信箱快速跳过哦，这段跳过哦，好好好好好。因为我以前也是对新手爸妈白眼的，以前都叫人家说你管好你的小孩啦，现在我不敢，因为我本身真的没有把握自己的小孩可以随时随地都很乖。我今天写信是要分享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我带家人去纽约玩的游记。 哇哦， 这一次选择去纽约完全是因为我要参加我朋友的婚礼。题外话，如果你们长途跋涉去参加朋友婚礼要包多少啊？你们去过最远的是哪里？我朋友昨天上礼拜传讯息跟我说，你明年几月几号有空吗？他讲了个地点，光是那个地点我就不想去了。 哪里？ 桃园。我就说桃园好远。 真的假的？ 我真的觉得桃园很远哎。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明明你的好朋友的家也在桃园，你们常常去他家开趴玩。 那是因为我们就是会一起约预约，然后就是会开车去桃园。可是那个婚礼是不确定有没有人可以开车去啊， 没有开车去，就是要到市政府捷运站再搭 搭车， 然后到那个。 那你们就约约一起开车去就好啦。 啊，如果有人没有要去呢？又不是大家都会去嘞。 两个人也可以成行，不是吗？三人也可以成行啊。嗯。哎、欸，你这样找借口吧？ 不是，因为我不想开车，我直接承认就是我不想开车、 啊， 所以我只想坐别人车、 啊。 那一旦会开车的人他不开车，就是会打消我很多很多欲望。 那你就找那个会开车的人去啊。 会开车的那一个人结婚是没有请这位的。 为什么？ 就没有发帖子给他。 为什么？ 可能真的太久没联络了吧。 嗯，那我知道了。吴玛丽在发行， 而且我还没有问他说你是请中午还是晚上。 哦，吴玛丽在发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单曲的时候，有大礼包，就是 Uber 司机。 嗯， 那不如你把你的车借给那个得到大礼的人，然后请他开车，完全反了。 你在说什么？我毫无逻辑可言，那我在干嘛？ 人家本来买大礼包是要坐你开的车， 那你觉得他如果长途跋涉，比如说机票一张10000多台币， 嗯， 你会包多少？ 一样照样包啊，就包你觉得应该的那个。 那你去过最远的婚礼是去哪里参加婚礼？ 我去过最，我没有哎、欸，我都在台湾哎、欸，我都在台北、欸。 你有下高雄这样去过吗？比如去台中。 台中有、 嗯、 我表姐的婚礼、 嗯、 但因为是表姐所以不是我自己包，是因为家人，对，是爸妈包，所以我没有去过。欸，有，还有另外一个大学同学在台中，就包一丝一丝，比较会比在台北少，真的会包 比较少一点。 对， 嗯，等一下下一段再继续回好了。 让我心疼的可爱女人，透明的让我感动的 间谍放送。 金曲制造机 Bruno Mars。金曲情歌王 Bruno Mars。 It's warming up, can you feel it? It's warming up, can you feel it? It's warming up, can you feel it, baby? It's warming up, seems like you're ready for more, more, more. Let's just kiss till we're naked. Ooh, Versace on the floor. 世界都在等火星人布鲁诺最新专辑24K 魔幻华纳。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好想念辅大大众传播研究所哦，可是又不能不上班。 那就念辅大大众传播研究所硕士在职专班呢。周六上课，学费是相关研究所里最便宜的，还免笔试呢。 12月起全面招生，请搜寻辅大大传所硕士在职专班。 标记 #舞曲不羁。 所有困难应该都是他人。 标记 Vanessa 吴建豪，解放身体全新专辑 #MWHYB。音乐不羁，环球开始预购。 大家好，我是张芸京。 这是个特别的定律，即使风一样漫过我身，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忘了是 怎么开始，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忽然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你真的很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是是非非 接续来回那个 Gordon 的信，嗯，他说这次去纽约的有他妈妈，他妈的老公 Jennifer 的爸爸妈妈 Jennifer Eli 就他女儿跟他。简单介绍这一群人， Gordon 的妈妈今年58岁，是一个永远静不下来的家庭主妇跟南部乡下人，他出生在高雄县家东乡。 Gordon 妈妈好年轻哦， 你说58哦？ 对啊，嗯嗯，好年轻哦。郭仁不是跟我们差不多吗？ 哼，以前家里是种水果的，我每次回台湾都会去我妈的老家看看他们种的莲雾咖翁来，或许我的台客灵魂就是起源在这儿吧。我妈的特点兼优点就是逛街常常买到便宜货，可是她逛街速度是平常人的1/10，她最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带 Eli 去 Whole Food， 意思是很慢的意思吗？十分之一是逛街很慢， 嗯，超慢慢走的，嗯，去有机超级市场买菜跟吃早餐。她每年都会跟她老公去墨西哥过冬，让我觉得非常的羡慕。而我妈的老公今年60岁，是个长得很像，你是要讲连恩尼逊的外国人，嗯，他18岁翘家，做过砍树工、农夫还有渔夫，他的人生经历满表，导致成他会开怪手、开卡车、开飞机跟船，他会修车子、会盖房子。我相信我妈如果被绑架，他会拿着枪开车去救他。 哇哦！ 最近他的兴趣是跟依赖玩，还有整修我哥的房子。Jennifer 的妈妈今年73岁， 哇，是两家人出游哎。 嗯，是个典型的天龙国贵妇。 对，你看73岁就一个蛮可以理解的那个事实， 差好多，哦。 对啊。 以前是个大学的中文老师，他对人非常友善跟大方，不过个性非常的紧张，也不喜欢尝试新的事情，嗯，他的兴趣就是跟朋友喝咖啡、聊是非还有打麻将，嗯，最近身体跟精力都因为带依赖明显进步许多， 哦，很棒哦。 不过还是很不喜欢出去散步或是运动，嗯，Jennifer 的爸爸今年75岁，以前是个工程师，话不多，反应也因为年纪变得非常的缓慢。 所以两家人75、73对60、58，他们中间 60跟58， 对啊，60、58，嗯，他们算是差了一个世代耶， 10岁以上， 15岁耶。 平常呢都是 Jennifer 的妈妈帮他发言，所以他常常默默的被冷落掉，嗯，他非常喜欢旅行走路，也喜欢国民党、电视跟麻将。因为 Jennifer 的妈妈不喜欢旅行，所以她常常抱怨，哦，都没有人陪她出去走走，干嘛喜欢国民党，这个很好笑，哦， 我觉得很好笑，我觉得很真实，很真实的描绘。 她也因为反应比较慢跟讲话很直，导致这几年比较少人找她打麻将了，好难过，哦， 你说爸爸哦。 嗯嗯，Eli 是我跟 Jennifer 的儿子，他今年1岁半，他的兴趣是抱着妈妈不放，然后喜欢把所有的 嘴巴里 塞到嘴巴里。他最近很爱爬爬灶，导致他的爸爸妈妈每天累到趴。可是呢，我跟 Jennifer 只要看他跑过来紧紧抱住我们，咯咯咯咯咯咯笑，我就觉得再辛苦都值得。嗯，不过我常跟 Jennifer 说，唉，他只会黏我们到6岁吧，不要高兴得太早。 嗯， 题外话，生了小孩我才发现，小孩学习力真的很快。其实要养好小孩，就是对另外一半好一点啊，嗯，快乐的爸爸妈妈就会有快乐的小孩。 是的， Jennifer 是我的老婆，她有一个她认为很 man 但其实娘到爆的声音，天使脸孔魔鬼身材。她最近因为有了小孩进化成超级赛亚人。 对对对对，嗯，Jennifer 是我的老婆， 嗯， 她拥有一个什么， 她认为很 man 但其实娘到爆的声音， 那就其实他有一个很美，就是在称赞他有一个很美妙的声音嘛。 他可能觉得他美妙，可是老婆一直说哪有美，我声音很 man。 哦，OK 之类的。 好， 不管多累，都可以把难搞的依赖搞定。 Jennifer 国小五年级移民来加拿大，从小就深信考试100分一定需要考运的，还有凡事不要太逼自己，船到桥头自然直的个性。而我就是 追 Jennifer 多年终于取得美娇妻的 Gordon， 今年32岁，真的跟我们一样。最近常常会突然忘东忘西，还有讲话丢三落四，外加喝水呛到，这是不是初老的现象？ 不是。 你们会这样吗？ 不会。 我常问 Jennifer 说，欸，我刚刚不是叫你帮我拿钱包吗？ Jennifer 就会一脸不可置信的说，没有啊，你是叫我拿手机。我是一个务实的金牛座，务实到我求婚是拿 Tiffany 的广告本给 Jennifer， 表面上好像是很大方说，哎，你随便选啦，但其实我知道他本身其实不爱乱花钱，所以带他去其实才真的比较省。改天再写信分享如何突破朋友 zone 啊。没有了， 这一段先没有 哦。 如何突破朋友 zone 以及有技巧的死缠烂打的绝招，以及结婚真的要找相同花钱习惯的人，感情才不会断。介绍完，你们不觉得要带这一大群人去纽约是一个很可怕的事吗？ 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啊。然后我想要回应一下刚刚那个，我觉得两个人要一起生活，那个金钱观真的蛮重要的。我今天接到了一个讯息，就一大早的时候，就6:45传 line 给我，那就我的朋友啊，他可能是早睡早起型的那种。然后他就说他最近认识了一个女生，然后这个女生 6:45聊感情， 对，6:45聊感情，然后认识了一个女生，然后这个女生呢就聊天什么，就是觉得都很棒很合拍，然后聊的话题也很好这样子。结果呢，可是突然聊到说，这个女生说她过年的时候要去北欧玩16天，所以现在都在吃土。然后聊到这个话题以后，我的朋友他突然就是 冷了， 对，他冷了，他突然冷掉，他就觉得就是好啊，你自己就是你的生活就过这么好，然后就是你可以去玩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我现在就是为了想要买房子，然后就过得很省啊， 但是他自己不平衡吧， 对，可能心里自己不平衡，然后他就觉得很不爽，然后就觉得为什么这个世界这样子，然后女生为什么就可以就是过这么开心，然后就把钱花光光。 你也可以把你买房的钱去北欧16天啊。 可是同样是女生就会要求男生说你要有房啊。 对方有要求他要有房了吗？ 大部分的女生是要求要有房的啊，是啊。然后他就觉得很不平衡，就觉得为什么可以这样子，然后女生都可以就是不好好的想，就是可以把自己钱都花光，然后只要之后结婚了就有房可以住。 你们是在一起了吗？ 还没。 你朋友这个就叫庸人自扰，欸， 没有，所以他就突然就是想，可能一个结揪在那边，然后他就打不开，他就觉得很愤怒。 那两性专家欧马克的回复是， 我的回复是，没有啊，就用钱的观念不一样啊。但可是我觉得，如果 可是这算用钱的观念不一样吗？ 这算用钱的观念不一样啊，这算啊。没有，我一开始的回复是，说不定这个女生她。他有分账户，就是他有玩乐账户跟生活账户，然后的确， 然后玩乐账户已经达到了， 对，就玩乐账户跟生活账户可能就的确要吃土了，可是也许他的投资账户跟自动收入账户他还是继续的在运作啊。 你朋友被你打开那个解吗？ 没有，然后当然我写了一个括号说，但我知道这几率很小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很多朋友安慰我说，哎呀，有这么一群婆婆妈妈公公们帮你带小孩很幸福，话是不错，可是想说我第一次纽约行就要带这么一大群人去，我又有一点想翻白眼，我期待中的美食呢？我的纽约漫步呢？我的中央公园跑步呢？我追随着 How I Met Your Mother 的场景一日游 的 行程呢？ Suit up bro， 哎，为什么 Suit up 是什么？ Suit up，把西装穿起来啊，穿好，穿上西装。 他这就想 suit up。 Have you met Gordon？ 这一次要跟梦想说拜拜了。这次去纽约其实要参加我高中学姐的婚礼，她10年前为了爱私奔去纽约。学姐其实是我哥的同学，因为温哥华早期华人非常的少，导致同学认识后，爸爸妈妈、哥哥、弟弟、姐姐、学妹、妹妹全部都是朋友。应该可以想象跟同学在一起之后分手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吧。这次纽约行4天3夜，饭店都是住李小龙最喜欢的，哎呀， 什么？ 好老的笑话。我们全家都爱住，这中文是翻凯悦吗？ 什么 Hyatt？ 是凯悦吗？因为 Jennifer 在那边君悦， 现在变君悦。 因为 Jennifer 在那里上班，她去住可以不用钱，她的家人有家人优惠， 这么棒。 话说亚洲的君悦真的比北美强太多了，可是我听说台北的君悦台湾人不太爱住，是真的吗？ 因为有鬼啊， 有 传说啦，就是那边传说是一个蛮厉害的地方。 一起跟家人开心出游的秘诀就是尽量跟团，因为每个人都有想跟不想去的地方，有个导游这样不好玩，就有人可以当替死鬼了。好玩的话就说我办的，我挑的，我挑的。不过我们这一团才七个人，怎么可能有这么小的团啊？我上网爬了半天，订了一个在纽约的大陆妈妈，她三天开在她的Honda奥德赛带着我们一群人爬照。我一开始还觉得一天$350有点贵，可能因为我不是谢先生，家里没有120间房租要收。不过后来好险我请司机，因为曼哈顿根本不能停车啊。可怜的大陆妈妈都一直坐在车子上等我们吃饭跟玩。这时候我相信马克会说，你坐地铁啊，坐计程车啊。 不行啦，那个家人有老先生可能真的蛮不方便。 纽约比我想象繁忙很多，繁忙很多。我本来以为天哪，美国经济起飞啦，我的银弹要出发啦，结果没想到这是奥巴马来纽约开会，导致纽约每天都在塞车，完全跟经济没有任何关系。这一次我觉得纽约最特别的景点应该是 Chelsea Market， 跟 Ground Zero。Chelsea Market 很多特别的艺术品跟新鲜的海鲜，我一个人刻一只龙虾太爽了。Ground Zero。 我说不出哪里。 Ground. 你又回去了，对 ，ground。 Ground. Zero. Zero. Ground. Ground zero. Ground zero 的震撼，言语不能形容，可能是我中文不好。不过我觉得设计 Ground Zero 的 architect 真的是很厉害，没有看过的人应该要 Google 一下。 好哦， 没时间了。不过这趟旅游也证明了，如果你觉得爸爸妈妈怎么每天在家没事做，每天看购物台，又想要买扫地机器人回家来放的话，你就是生一个小孩给妈妈带啊。我在纽约一直看到全部的人目光都放在依赖的身上，我跟 Jennifer 已经变成次等公民了。虽然心中有点不平衡，可是看到依赖身旁围绕着这么多的爱，其实心里是有一点高兴的。我没夸张，依赖只是爬楼梯，身边围了八个人在帮他加油加油。我的妈！不过小孩真的是另外一种考验，每个人教育方式都不一样，要看这另一半的爸妈用自己不习惯的方式对自己的小孩，有时候真的是蛮受不了的。纽约行就分享到这好了，原本我要继续分享夫妻间性爱情趣，但好累哦，下次再写咯。 我就明明就故意吊我胃口，他明明就知道。 哦，他说这一个飞出去他包的红包是$200。 哇，好多哦。 By the way, Jennifer 又怀孕了哟。 哇， 小孩还是需要一个伴才好玩，我们很想要一个女儿，可是我们发现好像哥哥跟妹妹的感情都不会很好，年纪近的话是不是男生比较幼稚啊，然后青春期又会怪怪的，你们有认识特例吗？ 不一定吧，应该还是跟你们跟小孩的基因有关系，跟你们教育有关系。 因为他觉得姐姐跟弟弟是感情好的最佳黄金组合。 我男生好像都喜欢姐弟。 Gordon， 然后他自己亲自签名画了一个笑脸，他的笑脸是我看过 最丑 的。 劲歌金曲，绝不妥协，唯有方乔飞。These four walls have got a story to tell.Baptized in a muddy river, not a wishing well. Outside the sky is cold black, the streets are on fire, the picture window. sail. I said each stone and I hammered each nail. These houses is not for sale. 方乔飞摇滚主权，首批加赠摇滚通行证，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要自我训练，增强体力。 你要去跑马拉松啊？ 是义大世界奥莱莫的周年庆开跑啦！12月2号到1月8号，义大世界购物广场欢庆6周年。 首四日持义大星光联名卡，单笔满3万，最高12%回馈金，消费满2000元就有机会把百万名车开回家。 你要的周年庆就在义大世界购物广场。 提醒您：谨慎理财，信用至上。 你终于， 狂放奔驰，完美脱逃，华语音乐新指标，魏如萱《末路狂花》，通路语电台十大排行总冠军。3月11号，高雄巨蛋演唱会门票现正狂卖中。 大家好，我是黄佑杰。 看着遗憾装满遗憾的眼泪斑斑，嚼着心酸，却怎么吃也吃不完。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就爱点你 UFO。 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这个周末你要干嘛呢？啊，还是要继续上课。 对啊，星期天还是继续上课啊。星期六好像没事耶。 星期六晚上呢，上一个礼拜的综艺三国志休息了，本周又开始复出。这一集我们录的时候是觉得蛮好笑的。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 我自己个人蛮期待这一集的，希望可以让大家有个开心的星期六夜晚。这首歌曲来自韦礼安的《在你身边》，跟你说声晚安喽， 拜拜。 每天每夜交错的时空，每分每秒不完的等。怎么说怎么做怎么用尽我所有线索，让你都没收到我的求救，许多话说不出口，文字让人更加迷惑，祈求上帝帮助我，一个拥抱就足够，多希望在你身边的是我，是我的手，在我面前的是你的笑容，多希望在你身边的，在我面前，多希望在你身边的是我。 我是大提琴家张志杰。12年前，女儿还没出生，我为她举办胎教音乐会。12年后，看着女儿渐渐变成少女，我将为12岁的少女少男举办全世界第一场12岁专属音乐会。12月10日下午2点半，国家演奏厅邀请11、12岁的少女少年们一起来欣赏。02-2781-2306，两厅院售票系统。 苏打绿，故事未了，音乐电影 CD 加 DVD，CD 加 BD，